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10号星期五，那我们首先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目前早上的天气呢已经有了明显的凉意，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8.3度，今天白天晴天回归，艳阳高悬，那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紫外线比较强烈，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遮阳防晒。夜间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能见度呢有所下降，最低气温19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需要适当的调整着装。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雾或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59%。啊，那今天呢是我们说这个9月10号教师节哈，所以我们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首先来关注的是第37个教师节，近1800万中国教师迎来自己的节日。另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关注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支持4K、8K、中兴9B 卫星成功发射，将显著提高我国直播卫星传输性能。第4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选拔赛圆满收官。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今天呢是第37个教师节，近1800万中国教师迎来了自己的节日。涨工资、减负担、增保障，这些年来一系列面向教师群体的利好政策纷纷出台，也切实保障了教师队伍的权益和待遇。早在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就提出，要切实提高教师待遇，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那今年9月1号，教育部召开发布会也透露，全国2846个区县都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那另外各地呢都在建立两大机制，即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保障长效机制，和还有包括义务教育教师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那今年1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也介绍，目前全国各省份基本上都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教育部呢会会同有关部门对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事务进校园等重点事项开展集中调研和专项整治，切实地减轻与教师无关的事项，激发教师聚焦主责主业，潜心教书育人。按照日前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现有专任教师1792.97万人，比上年呢是增加了60.94万人，增长3.52%。其中乡村教师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实为了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这些年来我国通过特岗计划、三支一扶、优师计划等政策，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加入乡村教师队伍。另外，教师们还拥有专属培训国培计划，即专门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校长等进行培训。根据教育部介绍，国培计划从2010年实施以来，培训教师校长超过1700万人次。中央财政在国培计划上累计投入203亿元，而14-5期间，国培计划也将重点支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骨干教师校长培训。计划培训校长教师那不少于400万人次。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祝福每一位教师朋友哈，节日快乐，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也成为为我国优秀人才培养这个感谢他们啊，为我国优秀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奉献。所以今天有时间哈，给自己的师长发发微信啊，送出一份这个祝福和问候，这也是非常温暖人心的。在这儿也说一声，教师朋友们辛苦了。好，关注完教师节的话题，我们再来看看9月10号到13号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重启大幕。那本届大会论坛呢，会邀请300多位国内外的顶尖科学家、国际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等共同参会，11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来参展。据介绍，本届大会将全面展示机器人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并将围绕机器人研究应用领域及智能社会创新发展开展高水平的交流活动，为构建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全球机器人生态体系贡献力量。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主要包括论坛、博览会、大赛等内容。大会获得2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会举办1场国际主题峰会和7场国际双边多边会议，共有10位国际组织主席、100多位国际嘉宾来参会。博览会展览板块呢，会打造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3大展区，另外还设立创新展区，全面展示机器人本体、关键零部件和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关联领域的前沿科技和最新成果，也有10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参展。现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哈，这个机器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不管是 AI 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当中的应用，其实这些机器人的技术成果还有很多非常亮眼的点，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可以进行集中展示。所以对机器人技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机器人大会。继续来看，日前中星9B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星9B卫星呢，由其所属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轨运营管理，设计寿命15年，将显著提高直播卫星的传输性能。据了解，该卫星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的东方红4号增强型卫星平台，主要提供酷 BSS 频段广播电视直播服务。作为中星9号卫星的备份星，中星9B卫星能够保障全国户户通用户的收视安全。同时，中星9B卫星特别设计了专门的转发器，可以用于开展直播业务，支持 4K、8K 高清视频节目传输，具备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大型活动或体育赛事提供高质量的直播传输服务的能力。那么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哈，我们也看到了转播带来的这种高清图像，让我们在观赏比赛的时候这种视觉感觉特别的好，所以这背后呢也有卫星的贡献的力量哈。那我们也期待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体育赛事的直播转播服务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精彩的赛事。继续来关注创业创新。9月9号，第4届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赛区选拔赛在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开赛，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服务保障2022年冬奥会，22家涵盖个人信息保护、无人机行业化应用、企业能力提升培训等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展开了激烈角逐。这次大赛呢，以促创业、稳就业、助力乡村振兴为重点评价指标，以创新圆梦归川、创业振兴延庆为主题。从6月启动以来，吸引了34个项目参与报名。经过初审，创新组和创业组更有11个项目进入了选拔赛决赛。在比赛现场，一批创新创意项目脱颖而出，包括基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叶雕工艺全产业链研发与推广项目，将叶子和植物标本做成了文创产品，彩色叶雕系列、树叶相片，还有包括妙笔生花、24节气标本系列等30多种特色产品，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另外，其户外体验、素质拓展培训和户外自助式旅游、户外轻奢帐篷和房车等于一体的户外体验培训项目，也为人们带来亲近自然的全新体验。 路演展示精彩纷呈，互动答辩也是紧张激烈。参赛者呢，在比赛中展现出了优秀的市场洞察力和卓越的行动力，赢得了在场评委的好评。那么决赛路演后，最终基于散热研发的新型液冷系统项目获得了创新组一等奖，乡村振兴全新要素之星空文旅项目获得了创业组一等奖。在全部的获奖作品中，三个创业组项目和两个创新组项目会代表延庆区参加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对评选出的优秀项目，延庆区呢也将加大资金等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在符合人才引进、积分落户、促进就业优惠政策、入驻园区、创业指导、创业担保贷款、融资对接等方面政策的前提下给予优先扶持。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延庆区选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累计吸引了近150个项目参赛，共选拔产生46个优秀项目。延庆区提供优秀创业项目现金奖金的累计达到160万元。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冰岛一家碳捕集工厂日前正式开始运营了，这也是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的工厂。捕集到的二氧化碳经过提取后与水混合，最终被泵入地下约1000米的深处，预计将在数年内变成石头。据报道，工厂呢是建在冰岛，原因一是冰岛地下地质条件适宜，便于碳捕集；二呢是这个岛国拥有充足且环保的地热资源。据了解，附近的一座地热发电站可向工厂提供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所需要的可再生能源。从空气中直接捕集碳呢，是一项新兴的技术，在部分科学家眼中也是遏制全球变暖趋势的一大利器，但是目前成本相当高。目前从空气中直接捕集1吨二氧化碳成本呢，大概是600至800美元。而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如果想实现盈利，每吨成本应该控制在100到150美元左右。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消费者希望减少碳足迹，开发商呢也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碳捕捉的成本。我们说这种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哈，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也会结合市场需求催生出更多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啊，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跟以往的一些硬科技比起来呢，更加的接地气儿。那前段时间呢，北京的农业农村创业大赛呢，如火如荼的开展，那么在这里面呢，也涌现出了很多咱们京郊非常有意思哈，或者说有亮点的一些创新的项目、创业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呢，都是聚焦在我们广大的乡村，在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有许多年轻人热爱乡村、热爱农业热爱我们三农事业的这些年轻人哈，转而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京郊，放在了我们的广大乡村，在为乡村振兴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那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访谈的嘉宾呢，就是其中的一位，来说一说一个文创类的创业项目，和目的地呢是在我们北京的门头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窜舍民宿与窜道社文创项目的负责人韩永聪。首先欢迎韩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窜舍民宿韩永聪，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我们京津冀之声特约京郊旅游嘉宾，京郊王王海春。欢迎海春哥，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哈。哎， 对，今天两位呢要结合这个永聪的科创项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京郊怎么样把这种文化创意，包括民宿这样的产业做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想跟永聪来聊两句，因为你跟我一样都是80后， 对， 我们80后一代其实成长起来，可能大家有相同的这种经历，包括童年的一些记忆。那据我了解，你是门头沟本地人，对吗？ 啊，对。 嗯，那从小就是长在门头沟的串底下村，介绍一下你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啊？ 就是这个村子呢，首先小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这个村子长大。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在90年代嘛，相对来说交通也比较闭塞，然后呢，经济也不是特别发达，等于是我从初中以后，就是上高中，然后去就是到门头沟城区，然后再上大学，基本上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基本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吧。但是呢，就是说你就是上大学的过程中啊，或者在外边上班的这个过程中啊，肯定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在村子里生活呢。但是呢，小时候的初步感觉肯定是觉得，一是闭塞，二是这些房子有可能确实没有城市这种钢筋水泥的这种丛林里看着这么养眼。但是就是从我觉得上大二非典那一年，因为长期在村子里待了3个月，第一也没地方去，第二呢那会儿学业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也会看看书啊或怎么样，那会儿看到这种老房啊老瓦呀，包括这种建筑肌理啊，我觉得是逐步在我心里沉淀起来，所以说会看到这个老建筑，第一更有感觉，第二更有亲和感。同时呢，现在这个村子目前来说呢，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个4合院和3合院的建筑群，也就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自己对村子的认知，它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在北方，它是目前来说北方民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吧。 是，你看刚才永聪说到，其实从小是长在村子里，其实那个时候孩子嘛，可能对周围生活的环境并没有一个特别我们说理性的认识哈，可能更多是感性认识。但是当你来到咱们城市里上了大学之后，再因为比如说大二期间的那一次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非典，所以回到村里以后，可能从一个这个长大了的一个成人的角度再来审视这个村子，你觉得它有很多让你觉得又亲近然后又有文化感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是一次心灵的冲击。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想到说，哎，我要回乡创业？在创业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吗？ 先说这个创业机缘吧，就是因为这两个它会有一些交叉。就是说创业之前呢，我是有10年的旅行社从业经验，然后就是在这10年过程中呢，第一呢会接触不同的客户，因为解决这种客户的旅行方案以及他到不同目的地的一种旅游诉求。然后首先我们觉得就是说从客户点出发，我们最起码是觉得哎，客需这方面哪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同时呢，就是说常规的这个旅游行业有可能他有时候做着做着呢也会有一些不能说是乏味感，但是就是说因为入圈他有一个破圈的感觉嘛， 有点平静了。 对，有点平静了。我就觉得串底下村第一是自己的故乡，第二呢那个地方到现在差不多发展了20年的乡村旅游，也就是农家乐的1.0和2.0版。对吧。但是我突然发现呢，就是说这他们这目前原来的那种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基本上第一同质化特别严重，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老龄化也比较严重。你想65、70的这种，甭管是爷爷奶奶还是叔叔阿姨，在那个状态下都是属于壮劳力了。所以说等于是老龄化也严重了。然后呢，同时那个村子人也不多，100多人，有可能还会面临一个空心化。你比如一到冬天，夏天有可能人数还不少，有个100多人常住人口。但到冬天呢，也就有个15、20人，所以一到冬天就特别萧条。就是也就存在这种空心化的问题了。 这冬天人都去哪儿了？怎么就剩15、20人？ 会到城里过冬啊？因为他就是家庭 条件好一点， 有好一点的嘛。对，因为那个冬天确实比较冷嘛，所以说面临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就回乡创业呢，对自己来说既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机遇。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在就是商业和文旅，包括和在地文化，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一种火花来。就是有时候好多事儿就讲情怀就不能赚钱嘛。但我也希望就是说，如果情怀和商业结合到一块儿，究竟能不能赚钱，我也希望去尝试一下。也就是说，介于这种就是对当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和了解的情况下，也算做了一定的就是一定时间的调研，也觉得是民宿这个行业那会儿，应该我们2017年、2016年准备做项目的时候，在北京来说就是有做的了，但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们等于是稍微把 这个我们的意识思想啊前置了一下， 嗯， 等于是我们的项目等于落地以后，后续的甭管是从政策层面还是宣传层面还是后续起来的一些民宿品牌啊，就陆陆续续等于是这个行业就是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嘛，等于是， 嗯， 也就是说就是我也就是介于这个自己对这个行业的认可和以前自己旅行行业的一些经验吧，就是说再结合再和本地的一些理解，我们就有了这种回业创业回乡创业的这个动机嘛。 相当于是入手比较早，大概在2016-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察，当然前期是基于你的一个从业背景，做旅游行业其实做了十多年，非常了解受众或者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再加上你又在村底下村从小生长起来，对这个环境又很熟，然后有情怀推动你做这个事情，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想到说，哎，我是不是能把情怀和商业结合起来，想要做这个事儿？那你看你是本地人，你对你们村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其实听过窜底下，因为这个字儿实在见一次就让人过目难忘，这个字非常的复杂，而且据我了解好像曾经有一些真人秀节目还曾经去过我们窜底下村啊，就是展示或者说做一些综艺的这种真人秀，也其实是无形当中对整个村子有一定的宣传。但是刚才永聪也说，其实你小时候觉得这个村子非常闭塞，那我们也想问问金椒王海春哥，窜底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它在门头沟的一个什么位置，它有什么的特点，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我对窜底下其实特别有感情。 您是哪儿人？您不是那儿的人吗？ 我倒不是，但是说实话我打小长地离那儿很挨着， 啊， 我是石景山长大的， 哦， 所以 离门头沟不远， 对，离着很近， 嗯， 而且呢我第一次去应该是1999年去的， 嗯， 那时候应该是窜底下刚刚开始，大家能知道，而且的话窜底下的话没说嘛，其实永聪的话我觉得从事这行业不只是他自己有这些改变家乡的这种想法，还有我觉得是有传承的， 嗯，为什么 最早的窜底下我觉得他当时能出名跟永聪的父亲老村长有极大的关系， 哦， 当时北京市曾经有一次那个导游大赛，导游大赛呢，然后就是各个导游都去了嘛，然后那个永聪的父亲也去了，老村长去了以后，人他在台上一讲，无论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和那种表情和那种专注度，立刻得到所有人的赞赏， 嗯 啊，然后那个当时北京的那几个所有的媒体，无论是电视台和那个平面媒体，就大篇幅的报道窜底下，窜底下一下就，我认为就是一个就火爆起来了， 就是他那语言表达太有感染力了， 地道的就是窜底下人的说的话，或者说叫斋堂话，特别有味道，特别好玩。当时村长的老村长的话，就是我们都特每次去都愿意老村长带我们去来讲， 嗯，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首先啊他自己不乐，但是讲出来那故事娓娓动听，所有人听着就特别的高兴，特别好玩， 嗯， 然后就不是这个简单的枯燥的说这个这个建筑什么样啊，谁住过呀，不是。例如他给他讲讲那个猫的那个猫洞的那些事儿，包括那个过去是为什么叫解手的事儿，当地村民的一些那个来源，就是属于那个从山西那个洪洞县那边怎么过来的 啊， 这里边好多好多故事，他讲的就是惟妙惟肖，特别的声情并茂，好玩， 让您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嗯， 而且的话，当时的话，我觉得像1999年那时候去的时候，真正那时候还真是相对来说，比较淳朴的形式。我记得当时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儿连公共厕所都没有， 嗯， 有一个还是半露天式的旱厕，你可以想象嘛。但是现在你再去了以后，所以说好多人说，你看窜底下这么多年了，商业开发太浓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老百姓的话是需要过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需要硬件条件，你的服务和你的所有的设施，你必须要提高。 嗯， 所以说我觉得是当时是，其实当时去很多的屋顶，恨不得屋顶都是挑开的，因为真的将近我觉得有三分之一都几近坍塌。 嗯， 但是现在你看看修的都非常非常漂亮，家家户户就包括像永聪这样能回到家乡去来为家乡做建设，我觉得这是国家最最希望的，又年轻又有理念，又能继承这个等于是父亲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又吃苦耐劳， 嗯， 我觉得真是对窜底下对整个门头沟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的一个推动。然后如果要说具体说这个窜底下这位置啊，它其实是等于是刚才说了斋堂再往后就还有一个就是它这门头沟是一个小长的， 嗯， 然后斋堂之后呢是清水镇，它应该是在斋堂和清水之间。而是这个窜底下村呢，其实那个要叫应该是窜白景区， 嗯， 它不只是一个村，是四个村 除了酸底下以外，还有一个前面有一双石头，还有一个黄岭溪，还有一个百玉，都挺漂亮的。但是酸底下最有名儿，有名儿是什么？就像您说的，可能有做过一些节目。其实最早的话，酸底下拍过好多好多的电影 啊，是吗？ 对，像什么过去比较名的《投名状》啊，什么《黄河决裂》，反正最早那一批那个跟乡村相关的，好多好多片子都在这儿拍的， 成了那些影视导演偏爱的地方。 哎、对呀、啊，包括那前面那个颐贤天那底下，好多电影专门选择那个位置，确实很壮观，很奇特。 嗯、 其实门头沟整个这一片的村儿。都很好看，都很多历史故事，包括酸底下为什么说好呢，像包括它这建筑之类的，包括它历史文化之类的，其实就光说它那个门楼包括门檐儿，是吧，还有就包括它那些那个角柱石，它都有好多文化在里头， 就是如果我们细细去品，你能发现它这种建筑上面都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和魅力在里头。 对，我记得反正有一个你们那个村里有一个门那个角柱石，我记得特漂亮。 嗯， 它那石头上是有字儿有花儿，然后写的是门庭清且吉，另一边是那个家道泰而康。角柱石是什么？就是门楼两侧有一块那个青石，然后像其实加固这个角柱的这个位置的。 嗯， 然后但是那个当地村民，我认为是有文化啊，他写了很多的这种，把那个过去的古诗词，往往都是从《诗经》啊，从那些老诗的里头选出来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词句，都是祝福啊，反正比较好的寓意的写在上的。而且花儿，它那个不只是字儿好，而是边上那些花边刻的也特别的完美，特别的漂亮。 嗯 啊，而且的话，这你如果听当地的像老村长，包括我就是永村，可能也都知道，这个村里还保留了好几个老庙，什么光帝庙啊、武道庙啊、娘娘庙啊。如果要听听当地人讲的故事，你会觉得住在这儿才真正值。所以说，不要光去了以后拍拍照片就走，还有非常值得可以去了解的当地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旅游的乐趣。 文化其实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尤其是去旅游，更注重应该去感受的。而且这个您一直在说村哈，我也特别查了一下，生怕我自己读错了。就是我们如果去查，它是四声，但是可能咱们这个平时大家说惯了啊，说成村这个字儿什么意思？我也查了一下，它就是说烧火煮饭啊，这个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解释。当然也有姓这个姓儿的。 对， 总之这个字儿特别的复杂，它笔画也很多。但是这个村子就像刚才两位都介绍的，它有很多的魅力，有很多的文化和韵味在里面。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那半点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串舍民宿的负责人韩永聪和京郊王王海春一起呢，再来说一说结合当地的这种悠久的历史文化，那如何呢做自己的创业创新项目，那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